后你会发现没有任何防腐剂，所以孩子和老人、 没有任何防腐剂，我一定要特别的强调， 放心吃、放心吃，没有任何问题。 另外呢，口味呢也是非常的好、 对，其实这个口味周老师您知道吗，原来咱们俩一起做的时候只带到20罐的酱香， 是的， 那个时候已经很火了、但是大家打电话说哎呦这个酱香真好吃，能不能多调几罐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组合变成30罐的酱香、10罐豆豉、8罐香辣，所以家里的中老年人、孩子、男士、女士都有的吃。 那市面上要900多块钱是吧，那以往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卖过299， 40罐， 但是那是40罐， 对 对 那今天呢我们又加了8罐，48罐，但是我们的价格由于是这个周年庆典的直播嘛，所以我们又打了一个92折，275，275您拿走的是48罐二 D 的三文鱼罐头、那么合一罐就是5块多钱，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活动一开始啊，公布两个消息。第一，自5月1号开始，瑞麟企业将全面调整乳品价格，也就是说89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将成为历史价格。第二呢，为了让北京家庭更好的过渡羊奶涨价的问题，现瑞麟乳业推出了寄存服务，意思是啊，今天凡是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，不论您订购多少瑞麟羊奶粉，都是以89元的直供底价订购之外呢，寄存在享购时间，后续家庭用奶时可随时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为您免费送奶到家。 说了半天啊，我算听明白了，瑞麟羊奶粉这是要涨价了， 真新鲜。咱们央视新闻都报道了，奶制品的收购价格都在上涨，尤其是纯羊奶的收购价格涨幅更是很大，这样的原材料上涨幅度呢，如果瑞麟价格还不变的话，那估计不少朋友都会担心了，这羊奶粉是纯羊奶干燥而成的吗？给家人喝的奶制品能保证质量吗？ 说的天花乱坠不如实事求是。瑞麟羊奶粉啊，自5月1日起将全面调整全国市场零售价格。那么今天啊，将是瑞麟羊奶涨价前最后一批89的推荐了。 是。 所以啊，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，这个时候得多囤点货了。 对。 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，去超市看看奶制品的价格是不是都在上涨。但今天我们依然是保持着89的老价格，所以心动的话一定得行动了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 还是老规矩，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当中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，直接享受89元的底价试喝。而且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次性订购8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，还要多送一个价值198元的升级版的购物车。提醒各位，今天只有5分钟的时间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一定要说一下，这款升级版的购物车它可不是超市里面随便免费赠送的那种，因为它呢是钢筋骨架的结构，很结实， 对， 三轮水晶滚轮设计，耐磨顺滑，牛筋无纺布防漏水，脱米买油都没问题。另外呢，它还自带折叠板凳，累了一拉一坐，随时随地养生休息，沉重可达180斤左右。 对， 市面定价198，本次活动订购8盒羊奶粉就能免费送，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， 家住通州区的李大妈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了40盒，说喝了2-3年的瑞麟羊奶粉了，已经习惯了，怎么突然要涨价呢？家里还有3盒，老板说啊，赶紧再订一点。李大妈，这产品涨价不是随便说说的，这要有成本核算、机构审核、市场调查后物 价局审批后才能价格调整，所以您今天订购绝对是明智的。 还有家住丰台区的刘叔叔订购了60盒，说现在奶制品啊涨价不假，只是你们的寄存服务不会日后给我们送一些日期不新鲜的羊奶粉吧？ 那不会， 您啊多虑了。瑞麟乳业与享购时间合作多年，北京有4年了，北京的瑞麟实体门店已经开了2家， 对， 北京家庭用奶更是数以万计，所以瑞麟羊奶粉的销售量非常大。您想要不新鲜的羊奶粉，咱们还没货呢。 是的，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北京家庭在选择喝瑞麟羊奶粉，这是一份支持，也是一份信任。所以啊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抓好羊奶粉的品质，做好羊奶粉的价格，让更多的中国家庭能喝得上中国的好羊奶。那今天您需要做的就是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89元订购到最后一批没有涨价的瑞麟羊奶粉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涨价不是目的，但确实保证了羊奶品质的唯一方式。 对， 瑞麟羊奶粉有新鲜羊奶为原料，8小时冷链快运，快速杀菌成粉，从源头上保证了羊奶粉的纯鲜安全。厂商建议零售价258元一盒，活动中直降170块钱，只要89元一盒。而且为了安抚老会员们对瑞麟羊奶粉涨价的心情，现瑞麟是推出了8盒再送一辆价值198元。升级版购物车的活动采用的是牛津布防水面料、水晶耐磨滚轮以及180斤沉重的拉凳设计，不管您是购物买菜、旅游踏青、逛街散步，它都是您期望的手推车。 对， 活动还有3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0841的朋友订购了80盒，说羊奶啊反正都是要喝的，既然要涨价了那就多订点，只是总不能放在家里存放那么多的羊奶粉吧。 啊，这点您别担心啊，咱为您考虑到了。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订购最后一波89元瑞麟羊奶粉的老会员朋友，我们为您提供 VIP 的寄存服务。 对， 就是说呢，您今天订购羊奶粉可以不用一次性拿回家， 对， 什么时候喝完了直接给4007106108来个电话，咱们为您送货到家，而且确保全部都是新鲜的羊奶粉日期，确保是最后一波89的价格，所以您放心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提醒各位，目前4007106108、4007106108已经是全面满线了。手机尾号0901的朋友订购26盒，3057的朋友订购了48盒，还有2977订购56盒，还有0089订购了120盒呢。看来都是老会员来囤货的。现在打进咱们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是2064元的8盒瑞麟羊奶粉，现在活动当中只要712块钱，而且还有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免费赠送，爬坡上楼买米买油省心又省力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提醒大家，我们的活动马上结束，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多按几次重播键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瑞麟羊奶粉最后一波89元的底价活动，买的越多省的越多。 对， 最后的30秒钟，加油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Thank you. 几千年来，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、瑞草，备受养生名家推崇。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，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 6618-9762。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，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们前面给大家讲了糖尿病的典型症状，上个礼拜也给大家具体介绍了三多一少是它的典型症状，还有一些症状呢其实也是糖尿病病人经常讲的，但是呢在临床上还是看到很多啊不典型的糖尿病患者，他真的那些症状啊，这跟糖尿病好像都不沾边儿，你就想不到他是，我们叫做这个隐性糖尿病。还有 20% 的患者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已经来了，并发症来了，哎，你比如有中风了，有冠心病了，或者有这个腿已经脚丫子已经黑了，或者是这个冠心病已经来了，哎，这些并发症来了，就找原因，一找原因查个血糖嘛，一查血糖已经很高了，这样发现的是个糖尿病病人，这占了20%，这加一块儿刚占了85%，那还有15%是什么？15%是看其他的病被发现的。神经内科或者上眼科，甚至有的在口腔科，有的在妇产科，因为那些症状，比如现在的大夫啊，对糖尿病啊都有极高的警惕性，就建议你去查查血糖，自己又没这方面知识，一查自己是个糖尿病，那这个数就非常不少了。所以就这样看呢，大概有半数45%的患者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，你看他都是查体出来的，或者是看其他病出来的，有45%都是这样的人。那他们为什么没有三多一少症状呢？这主要是因为啊，我们原来给大家讲过，一个呢，除了原来那些原因，还一个呢，有些人的肾的糖阈值比较高，就是说这个糖它对于糖比较耐受，本来正常的肾阈值啊就应该糖出去了，因为你血里的糖太高了。但是你特别耐受，它多了很高了，你这个肾脏的回吸收还可以把它吸收掉，结果呢你就尿出来的并不那么多。所以老年人呢，特别是肾阈增高，老年人就有这个特点，他多数的老年人糖尿病啊，他这个肾的糖阈它会相对的增高。比如有些比较轻型的老年糖尿病病人啊，血糖异常高，尿糖却一直阴性，甚至于血糖很高它也不出尿糖，就是因为这个肾脏啊糖出去的这个值它升高了，年纪大了以后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没有糖尿就不会发生渗透性的利尿，就不会产生这个多尿症，因为这个糖不从尿里头排出去，它滤过不出去，因此也不多，没有大量的水分丢失，血浆的渗透压就不会升高，也不会刺激你的咳嗽中枢，也不会刺激你的口渴中枢，就引起你老想口渴就得多饮，所以没有尿糖就没有大量的糖分丢失，也没有明显的饥饿感和多食症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有的人呢就没有这个典型的症状。那么有些隐性糖尿病，我们讲啊，没有典型症状的这些人，没有三多一少，他但是一部分这个患者呢病情比较轻，症状不明显，所以这个隐性糖尿病啊也叫做亚临床的糖尿病，或是糖尿病缓解，或者糖尿病的缓解期。平时他不表现出来这个糖代谢的异常，所以没有自愈的症状。有的患者呢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正常，但是饭后的血糖增高或者是有尿糖，他这个糖代谢紊乱不明显，所以也没有临床症状。有些这个糖尿病病人虽然没有典型症状，可是呢但是他可能出现典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，如这个慢性神经末梢病变或大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和体征。有些这个老年糖尿病患者啊，由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肾的糖阈很高，或者明显的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，但是呢大多数都没有多尿啊或是多饮的症状，可以称为啊无症状的糖尿病。 这些糖尿病的病人呢，如果是这种情况，他的这个诊断呢，首发是呢，他就不是典型的糖尿病。所以呢，这碰到我以下讲的这些情况，那你就要高度的自我怀疑，是不是糖尿病，一定到医院去查查。一个就是这个男性朋友的勃起功能障碍，大概这个功能障碍的有 40% 到 60%， 特别是中年人以后，你没有其他的原因而发现有这个症状啊，那你要想到以糖尿病的可能。那个糖尿病以后，它引起血管和末梢神经的一些糖尿病病变，这样就引起了这个男性朋友的勃起功能障碍，勃起困难。还有就是排尿困难，中年糖尿病的患者啊，常常因为排尿困难的症状，除了前列腺肥大以外，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糖尿病。所以这个如果有排尿困难的，你不要老到泌尿科去，老是可着那个前列腺增生或者是前列腺的病去治，这个当然也重要，但是你同时一定要想到是不是糖尿病。原因不明的蛋白尿啊，和原因不明的排尿困难呢，都应该去查查血糖。还有女性的上体肥胖，这个医学证明了，就是女性腰围和臀围之比如果大于 0.7% 到 0.8%， 上体明显的肥胖是糖尿病的特征之一。其中如果你上体特别明显的肥胖，就是躯体这部分四肢都比较瘦小，那这样的人大概 60% 他都有糖耐量减低，饭量增加，但是体重减轻，尤其是原来胖而近期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了，更要重视。这样的人呢，往往他就不重视，为什么？因为原来太胖了，自己这个想法减都减不下去，最后呢不知道自己是得病了，哎，觉着自己还不错，哎，瘦回去了也苗条了。但是这样的人呢，你更应该注意去查查是不是血糖有问题了，要赶快把这个血糖啊，把它这个降下来，否则的话就要引起糖尿病的，真正成为一个糖尿病了。再有就是有的人有周围神经炎，你比如表现为肩膀啊、手足的麻木啊、身上有挫热感呐、或者有异肘感，或者跟腱反应消失，还有间歇性的跛行，走路的时候经常感到上下肢疼痛难忍，就不能走了，然后要蹲一下，蹲下来以后呢才那缓一会儿才能走，有时候还有啊手掌痉挛的现象，手掌抽筋了，痉挛的现象。再有就是呢，有的人呢有这个皮肤病，特别是皮肤瘙痒，还有这个抑制性皮炎呢、还有这个女同志的这个外阴呢瘙痒啊，再有就是一些皮肤病，还有下肢的血管啊缺血性的坏疽，容易烫伤和伤口形成以后不愈合，还有反反复复的泌尿系感染，阴道炎等等。像这些呢，因为血糖增高以后，皮肤组织中含糖量就增加，因此呢细菌就有了培养基了，它就特别容易啊发生各种感染性的这个皮肤的疾病。这个也特别得注意，特别是皮肤病比较长期反反复复不好的人更应该注意。再有就是有一些眼病的病人，视力迅速的下降模糊，或者过早的你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或者青光眼，而且发展的比较快，这个都应该注意。再有就是呢，有这个经常喜欢空腹吃糖习惯的，常常在空腹的时候就有饥饿感，然后就吃糖就能够过去，有明显的比过去特别的喜欢吃糖，那你也要去注意了，是不是个隐形糖尿病。然后呢比如这个疲劳感明显的增加，即使什么事儿也不做，然后还是感到十分的疲劳。再有就是说，你比如你这个饭后两三个小时就开始饥饿，还不到下一顿吃饭，你就心慌气短，这个出汗，然后头晕，就是两个手都发颤，激动的时候呀，也容易反复的发生这个反应性的低血糖。像这个低血糖反反复复出现的人，也应该去查查血糖，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了？再有就是一些就是口腔的一些疾病，你比如你这个牙周炎呐、还有口腔里头经常瘦弱感呐、有瘀斑呐、有水肿啊，还有这个一般这个糖耐量减低的人呢，常常有口渴多饮，然后那个口腔里头有种炙热感，牙龈肿啊，或者牙齿扣疼啊，这些也应该注意。再有就是你如果 你40岁以上了，你家族有糖尿病史，那你也要特别注意。像这些呢，都是一些隐性糖尿病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。所以有这些问题的人，及早的赶快的去查血糖，来及早的诊断，取得最好的后果。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，暂告一段落。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，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，6618-9762。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了糖尿病的典型症状，上个礼拜也给大家具体介绍了三多一少是它的典型症状，还有一些症状呢，其实也是糖尿病病人经常讲的，但是呢，在临床上还是看到很多啊不典型的糖尿病患者，他真的那些症状啊，这跟糖尿病好像都不沾边，你就想不到他是，我们叫做这个隐性糖尿病。还有20%的患者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已经来了，并发症来了，哎，你比如有中风了，有冠心病了，或者有这个腿已经脚丫子已经黑了，或者是这个冠心病已经来了，哎，这些并发症来了，就找原因，一找原因查个血糖嘛，一查血糖已经很高了，这样发现的是个糖尿病病人，这占了20%，这加一块刚占了85%，那还有15%是什么？15%是看其他的病被发现的。灵芝呢，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西药学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，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已经把灵芝纳入法定的中药，所以它对一些常见病、多发病啊，甚至于疑难杂症啊，在预防上、在减轻和消除症状上，以及促进它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，因为灵芝的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，药理活性、生物活性非常强，而且呢，这个也非常好吸收，这样来对我们身体呢发生双向调整的作用，使我们身体处在平衡的状态。现代科学分析呢，灵芝里头含有的不管是丰富的蛋白质，还是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，还是三萜类化合物，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，以及生物碱、生物总碱、甘露醇类的东西、甾醇类等的东西、腺苷和腺苷的衍生物，以及18种氨基酸、14种微量元素，这许多有效成分呢，经常用的过程中，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，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，修复我们受损伤的神经系统，而且呢，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糖、蛋白、脂肪的代谢，特别是像水溶性的灵芝多糖，它可以促进我们全身的内分泌器官和细胞分泌量足，生物效应够，然后平衡的激素，这是对糖尿病病人啊非常好的一个作用。因为这个灵芝多糖呢，它一个它能够自动的修复已经受损伤的了胰岛的 B 细胞，然后让它分泌量足、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，来减轻我们身体的胰岛素抵抗，来这个把血糖稳定到正常水平，防止这个慢性并发症的发生。像灵芝碱，还有就是灵芝酸 A、灵芝酸 B， 能够促进我们的外周对于葡萄糖的利用，还有抑制我们肠管过快的吸收葡萄糖，这些呢总的效应是什么？它让这个血糖呢稳定在正常水平，而且呢这个灵芝啊，它是对全身各器官通过神经、内分泌、免疫系统的平衡来达到平衡，使我们得到健康的，而它这些有效物质都是非常好吸收的，除了它有这些药理活性作用之外，而且那个灵芝里头啊，灵芝多糖，它可以提高我们身体超氧化物歧化酶、过氧化氢酶的活力，清除我们体内和抑制我们体内过氧化脂质的形成，还有就是它能够诱导产生、抑制自由基排除，还有就是让这个乳酸的排除、清括的能力也增加。同时呢，它还可以提高我们身体耐缺氧的能力。像这些呢，对于不管是预防糖尿病，还是在糖尿病的过程中呢，用灵芝呢，对于我们身体啊恢复也好，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自愈能力也好，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。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，6618-9762。